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六十二节：愿人有失，伟人成功。从呢句以下有八节都是讲柔恶、刚柔两种。注解里面同我哋讲，人之有失，呢种系一件不幸嘅事情。呢个失是有过失，或者遇到所谓损失了。人在遭遇到那些不幸事情的时候，言人君子看到听到了，总是有怜悯的心，绝对不会幸灾乐祸。这种心理是不善的，太上在这里跟我们说，这种亦是恶，虽然没有在行为上，这种起心动念就不善了。一个人在世间灾祸是没办法避免的，那是什么原因？无量劫来六道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，绝对恶多善少。我们在佛教典籍里面最常读的百法名门，百法名门里面跟我们讲，众生烦恼心所有二十六种，善心所只有十一种。可见得烦恼是恶心所比善心所多一倍，仲要超过，又何况恶的习气胜过善的习气。所以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没有好的修持功夫，举止动念无不是罪。地藏经上讲的话是真的。不单止佛法是这么讲，其他宗教里面亦是这样说，亦是同样的看法。所以幸灾乐祸 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习气。见到人家有难，见到人家不幸，他在那里拍手大笑。这种情形由小朋友就可以见到了，对人的成就善行赞叹得少，见人家有不幸的时候表现出那种心态好多好多。我们自己细心想一下，自己在童年时候，在做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是不是时时有这种现象？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，人家用这种心态来对我们，我们自己作何感想？能想到这一层，先知道恶作剧，对人心灵精神上的伤害，这种事我们不应该做的。伟人成功，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毁坏，一个是毁谤。成功，功无论大小，在经营的人都希望他有成就，尤其是那种功是为社会，是为众生的。当然，它里面因缘非常复杂，个人经营事业，边个不希望有成就？我们如果毁坏，就是造业。事业成就必有前因，毁坏的人只是做增上缘，帮助他亦是增上缘，毁坏他仲是增上缘。老实说，对经营事业的人，究竟有几大伤害，阻挠是有的，破坏在佛法里面讲是无可能的。你将他的成就延迟，咁有可能真正阻挡就无可能，咁会违背咗因果定律。所以真正通达因果报应嘅道理同事实真相，人心就平了。他以前种的善因，这一生中一定有善的果报。现前善的果报被人障碍住， 或者五年十年之后，佢善果报仲系会现行。呢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如果我哋以善行成人之善，成人之美，我哋自己嘅修德啊，何必去造业成人之恶？呢种系造业啦，障碍人哋嘅好事，帮助人哋嘅恶事，我哋自己喺度造业啦。如果人哋嗰件事情系造福社会，系有益众生嘅，咁你亦就要睇佢嘅影响大细啦。影响时间嘅长短，如果影响嘅面大，时间长，咁罪业就做得重啦。千祈唔好认为我哋自己有意无意做嘅嗰啲业大概唔会太严重，咁系我哋自己想错咗啦。想错咗，往往就做错啦。到自己果报现前嘅时候，后悔莫及啦。所以人一定要有慈悲心，要有同情心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起心动念要时时知道省察，我应唔应该有嗰种念头，应唔应该讲嗰啲话，应唔应该做嗰种事情。下面一句：危人自安，减人自益。这个意思都很明显，都不难懂，而且我们时时会犯。遇到有危险的事，总会叫人去；有利益的事，总希望自己多占啲着数，减人自益就系损人利己。都系错误嘅观念。注解头一句讲得好，千经万论，只论个心字。唔单止喺佛教，所有一切宗教讲老实话，都论一个心字。宗教能唔能和睦相处，族群能唔能团结，从佛法嘅理论嚟讲，绝对是可能的。 绝对是肯定的。只要大家觉悟了，只要大家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可以说世间好多好多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学术，就好像我们站在各个不同的方位看一件事情，事情只是一种，我们站的方位不同，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譬如这个茶杯盖，我们这里揸住，你们两边的人看，这边的人看，它是突出来的，那边的人看是凹入去的，那两个就打交争论了，永远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因为没有看到完整。调转变再回头看，大家的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？每个宗教里面看的神，看的上帝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，其实是一个。佛法讲得圆，讲得透彻，佛同我们讲到最究竟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个心，一个智慧，所以佛同我们讲事实真相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那不是就全部都包括咯？这件事是真的，华严经上讲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心是自己的心，色是自己的色，离开心色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佛法讲到真谛，都讲自性三宝，讲自性三宝，念佛人讲自性弥陀，自性净土。我们这个世界，你如果明白这句话的道理，不是就是自性娑婆，自性释迦，延伸到其他宗教，你亦就懂得自性上帝、自性基督，你就恍然大悟了。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。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哪里来的？只看到局部，看不到圆满，是从这里发生的，这种我们现在叫误会。佛法里面讲的偏见，见不到圆满， 所以佛法教学是圆满的，不是偏在一边，这样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佛法讲修行正果、正道，果同道就是事实真相。真相明白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尽了，但是怎样了解事实真相，必须要破妄想分别执着。换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，越淡薄你明白的事实真相就越多越深入，坚固的执着、严重的分别障碍我们的智慧。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带来的。智慧是宁静，法界亦就是事实真相，是所证。能所是一，不是二。那种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佛为我们讲出来是他证得的。勉励我们自己亦要证得，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受用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先真正体会到，诸佛如来，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一切众生？而且是无私的，无条件地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一点是我们凡夫没办法理解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字体，大乘经上讲的法身，一个法身，好像我们的身体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有一部分有痛痒有麻木了，我们其他部分要不要帮助它？我们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，右手自自然然去帮助它，还要谈条件吗？还要索取代价吗？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体，所以无条件去帮助他，这样才会讲出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。 但是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堕在妄想分别执着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知道法界是一个整体，所以看到左手有痛苦，右手不肯帮助他，帮助他要倾条件，要代价。对不起，再来。要代价。会问我为什么要帮你，不知道是一体。佛家讲的无上菩提究竟圆满，就是真正彻底明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这些过失自自然然就没有了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才会产生这些过失。所以佛教我们认识事实真相，才知道怎么帮助自己，怎么令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没有第二样，就是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。确实有些迷失自性的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佛菩萨在所有一切帮助之中，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明白事实真相。那就我们在经典上时时看到的真实的慈悲，无尽的慈悲。我们自己修学修养，亦是以祂为中心，那方向目标就正确了，这一生才可能得到成就。方向目标错了，在大乘佛法里面不相应，成就的不是佛法，而是世法。佛法是觉，世法是迷，不同的地方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